一个抓住恩典的季节，对不对？跟你自己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是抓住恩典的季节。是的，神的恩典已经下来，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抓住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经供应下来，就像姚大刚才所讲的，神那福星的火已经降临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在我们有没有那么一群人愿意站到祭坛上面，那神的福星的火来继续来燃烧啊。所以我在祷告当中，就是我们进到这一个，在这一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就非常的奇妙。我要讲什么？圣灵就是说，哎，叫我去看一下路德记啊。说路德记，路德记哦，以斯帖记都是女生讲女生的事情吗？是不是那个啊？但是圣灵就啊，非常的奇妙，说我们要在路德记里面看到一些神怎么样在过去。以色列当中，在外邦人当中，当神的恩典下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去抓住神的恩典？有一些要点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讲几次，两次三次可能啊，三次。那今天我们要第一次我们要来看，就是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尤其在这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居然恩典已经降临下来，就看我们要不要去抓恩典。抓这个恩典常常就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常常就出现在我们在做一个决定上面，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当我们抓到了神的恩典，按照神的心意，照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条道路行走的时候，怎么样？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彰显，而且施行出来。神的心意就在基督徒教会，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在你的家当中，在我们个人，甚至在我们工作的场所里面，神借助我们，让神的恩典可以经过我们这样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进到大棚那地，进到我们的社区，成为这地的祝福。所以十字路口啊，十字路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每天好像在做某些决定，不管是重大的决定，很小的决定，那这是一个好像人生的一个分叉口一样，在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你往哪一个方向走？有一个方向是绝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就说那是一个恩典的道路，就是我们抓住恩典，抓住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是一个恩典之路。当我们往神的心意，朝着神给我们预备的这条路去走的时候，就是一个 grace。是不是啊？就是一个 grace， 你就看就非常的奇妙。在这个 grace 里面，就有一个 C 字嘛 ，C 就是 Christ， 是不是 ？C 就是 Christ 的，就是抓住恩典，就是我们抓住了基督，抓住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行在新的神的心意里面，神的计划里面，成为基督徒丰收教会所制定的这样一个蓝图当中。那还有一个分叉，还有一条路你可以走，能给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不是？那一条路就通往是坟墓啊！哇，有这样的恐怖啊，有这样的恐怖。一条通往耶稣基督，通往天上的道路，一条就是行走在这个世界，按照世界的方法，朝着世界的潮流所走的，就非常的奇妙。这两个英文字，一个是 grace， 一个就是 grave， 就相差一个字啊，一个 c， 你要选耶稣，还是要选这个 v， 这个 grave v？ 我们最近读雅歌三号上士，对不对？就讲 very 啊。国中的百合花 very 就是指到这个世界啊。我们走世界的路的话，就是走到一个坟墓的路啊，走向死亡的路。我们等一下用路德记当中的故事啊，我们具体再来看 好吧，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恩典的季节里面，主，当我们在人生的分岔路，当我们在人生每天日常的生活的一些小事大事的决定上面，主，让我们学习再要抓住你的恩典，来抓住耶稣基督，朝着主你的为我们指定的方向，按照神你给我们的真理来行，以至于我们成为蒙福的，以至于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你要我们所活出的，你的旨意就行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愿意这样谦卑来学习的时候，我们求圣灵这个时候就降临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对神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路德记这本书非常的简单，才四章嘛，你去读的话差不多五分钟就读完了，是不是？但是这本书非常的重要，因为那路德的那个时代，当路德记开始的时候，他就讲是什么，当四世丙真的怎么样时候，就是四世丙真的时候，路德记前面就是四世纪，对不对？路德记后面是什么？撒母耳记上嘛。当四世纪的年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就活在一个自义，活在一个任意而行，活在一个拜偶像，活在一个不行在神心意当中的生活形态，以至于他们怎么样，他们常常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就被受欺压，你都是四世纪对不对，你看他们就受欺压，但他们受欺压甚至十年二十年去都受欺压之后，他们某一天他们就发现了，他们就想起来了他们的列祖摩西的神啊，约书亚的神耶和华神是伟大的神，是帮助他们，他们就开始向耶和华神呼求，是不是？他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呼求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兴起在以色列当中兴起叫称为四世，英文说 judge， 对不对？四世那些领袖来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脱离仇敌外敌的这样一个欺负，这样的控制，这样的压迫，以至于他们国中怎么样又有太平，常常又有太平几十年，结果你就发现过了几十年以后，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又怎么样，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他们又去拜偶像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在四世纪里面就出现了这样七次，当四世纪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属灵的光景，他们是拜偶像的光景，那以色列内部他们是自相残杀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这个就是四世的年代，就是四世丙真的年代。如果你这样一看的话，就好像我们加州我们美国一样，刚才在敬拜的时候一样带我们为加州祷告，我们为美国祷告，好像也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美国是不是？但是神兴起好像四世一样在美国现在啊，那我们求神兴起四世在加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要脱离这一个恶性的循环，让美国这地，让加州这地，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的社区，每一个城市，真正的回到神的耶稣基督，神的话语的根据上面，在真理上面，以至于我们不会再，我们的后代不再回到那个拜偶像的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当中。所以四世的那个时候，在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怎么总结四世的时代？他说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吗？神怎么说？耶和华神怎么说？他就是以色列的王，是不是？他就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以色列没有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王，没有把耶和华王请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请到他们的家庭，请到他们的公司当中，社区里面，而是个人怎么样任意还行，任意而行，就是说他们就照着自己的想法，我怎么想我就怎么做。还记得过去 在那个电视广告上面有一句话怎么说，他说我要做的为什么我不能做，是不是就是只要我喜欢，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做，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做，但是你知道吗，只要你喜欢的话怎么样，你的先生不一定喜欢了，神不喜欢了，是不是？这个四世的年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四十纪结束，以色列都没有王。那到底谁是王？我们知道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王，今天也是一样，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王，是不是？所以当时以色列的光景当中，就是刚才所讲到的发生什么事，每一个人就是任意而行的。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做一个调查的时候，问了很多人，你是不是信神的，是基督徒？你知道在美国百分之多少会说他是基督徒啊？70%会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早晨有多少人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呢？所以没有真正把耶和华神、把耶稣作为我们的主，而是按照自己所想的，是不是？所以不只是以色列当中他们是任意而行，当人活在一个任意而行，活在这样一个罪恶当中，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不像神作为他们的王的时候，你知道吗？什么事情会发生？在路德记开始的时候，他说在怎么样，国中有饥荒，在伯利恒啊发生了南国犹大这个地方，伯利恒那里发生了那个饥荒。你知道伯利恒这个城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粮仓啊 ，House of Bread， 就是说那个地方有粮食的，那个地方有面包的，是不是？神允许以色列百姓是进到迦南与密之地，怎么会可能发生饥荒呢？在这个地方，当神的百姓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不对的时候，行在自义当中乐意而行的时候，教会会受到影响，是不是？当神的百姓，我们称为基督徒的，我们活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尊神为大的时候，本来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神的话语，但是没有神的话语，就像在撒母耳记上所写到的，在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神的话语怎么样稀少啊，没有神的话语，本来有神迹奇事要发生在教会里面的，但是没有神迹奇事啊。本来有人要得救的，但是为什么教会不会增长的？本来祷告会是充满了那一个祷告的烈火的，结果祷告会怎么出现了这么少？这个就是饥荒，这个是神教会的一个饥荒的所面临的一个危机。当时在以色列当中也面临了这样一个粮仓变为饥荒的危机，因为他们没有尊耶和华为神啊，为神啊。饥荒不是第一次啊，出现当时在伯利恒，在以色列地，你还记得？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26章的时候，那时候在以撒的时候，他说怎么样？那地以色列地怎么样？出现了饥荒，结果呢？以撒怎么要去埃及了，对不对？埃及可能有粮食，对不对？结果耶和华神怎么说？哎，不要动，不要走，你就待在这里，你就好好的待在我给你的这个地上。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以赛怎么样？就在基拉尔这块地啊耕耘啊，他在那里耕耘，在那里种撒种、种地、浇水。结果那一年称为有饥荒的那一年，结果那一次发生什么事？他说以赛在那里耕种，结果他的收成，那一次的收成是什么？百般的收成啊。应该是在创世纪26章，应该是12节还是多少，你去查一下。百般的收成啊，以赛他走出了那一个饥荒，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神的教会、神的儿女要走出这一个伯利恒的那一个饥荒，要进到以赛的丰富当中。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恩典，在于有没有像以赛一样那样的人去耕种啊，去撒种啊，去种地翻土，去浇水啊，神的阳光就照在上面，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中间，饥荒再一次被扭转，伯利恒可以再成为粮仓。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神的教会可以成为这地的丰富的粮仓，是不是？哈利路亚，大伯摩亚地区被称为是丰富的果园嘛，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耕种，要接受丰盛的果子。所以当时有一位以利米勒的那个人他是谁？这个故事的开头就讲到，这个就好像你跟我，我们就是教会里面的一员。以利米勒就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位啊。以利米勒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神是我的王， 神是我的王，哇，真的很棒，神是我的王，对不对？你要给你的孩子起这个名字，以利米勒，好像神是我的王。但是我们知道，以利米勒在这个面临饥荒的当中，面临人生的选择当中，他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的名字是神是我的王，但是他的名字的实际，他名字的实际的意义不是耶和华是他的王，他所行出来的，他所带出的这一个家庭的悲剧是什么？他没有认耶和华是王，所以以利米勒他自己就是作王，这是失败的开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好像还在开始一样，要问自己啊，问自己：神是不是你的王？神是不是你的王？神是不是只是星期天早晨10点钟到12点钟这段时间是我的王，是你的王？还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平时走出这个教堂，你上了你的车，开车回去的路上，进到你的回家以后，在明天的公司里面，在你邻舍当中，你彰显出来的是神是你的王，还神不是你的王？很简单的，你家里还有小小孩吗？小小孩，我说还没有成人呢，成人以后、哦、我们就比较狡猾。那个小小孩你去问他，哎，孩子，哎，你看一下爸爸是不是像有神在我身上作王的样子，你让你的孩子来回答，你就知道了。你要笑是不是？是不是？那神是不是我们家的王呢？我们常常你在家、有人搬家，我都喜欢送一副蝙蝠说，说什么啊？耶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挂在最显明的地方，在饭厅，在客厅，我就恨不得把它挂在我家那个外面的那个大门的那个上面。但是不在于我挂这一副耶和华是我家之主啊，而是我们真的是不是让耶和华成为我家之主？施主灵舍走过去的时候知道啊，这一家啊，周涛这一家，这家里面有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所以上次我、讲给你听啊，那是、有一次星期天嘛，啊，那个 那一天是星期六，那个我的灵舍就怎么样，他就 text 我了啊，他说涛，他说我在 hospital， 我上次有讲过嘛，但是结局怎么样，因为那个正好是星期六的事情啊，不知道。他说我在 hospital 啊，啊，他说我进了 hospital， 他说星期四已经进去哦，啊，他说哎，那个情况不是很好，医生说要可能要开刀，那他说我啊，请你跟 Amy 啊祷告，为我祷告。哇，我就很高兴啊，哦，知道，哎，有人知道我们是祷告的人啊，你不是祷告的人，人家会找你祷告吗？不会，是不是？甚至人家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都常常隐藏起来，是不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在公司里面啊，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话，哇，我这个做事要很小心啊，是不是？但是基督是不是我家之主？我们的灵舍就知道了。基督是不是你家之主？你的灵舍就知道，所以他就 text 我们说啊，那祷告哦，那我说啊，我来看你，你在医院里面，我来看你，我去为你祷告，不只是远远的祷告，我就可以为他祷告，我就啊去啊买了花，然后啊去，然后那天是星期六嘛啊，我就为他祷告，他们很担心啊啊，那他们年纪比我们轻，那个啊他的先生也很担心啊，很焦虑啊，我家里就有独生孩子啊，对不对啊？除了我父母，我就这一个太太，我太太出了事，我要不知道要怎么办啊，这个很担心，哎，我就跟他分享啊，跟那个分享刘刚没有的那个车祸的事情嘛，神怎么样看顾他们啊？大车祸，哎，神保护了他们，一根毫毛都没有动到，对不对？也没有流血。我就跟他们分享这样的见证。当我们愿意信靠那一位唯一的真神的时候，那是你列祖的神，那是你父母的神。你现在不只是说只知道哦，你有那一位神是你父母的，你现在你要将你自己的信心举起来，我来为你祷告。我来祷告，那星期天上次我讲给你听嘛啊，星期天那是星期六是，你知道星期天医生检查了，医生检查就是检查什么 CT 啊，反正这种检查， 结果医生星期一跟他报告，他说：“哎，你现在里面正常了，不需要开刀了，星期二就出医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神在那里工作，不是说我的祷告很有能力，而是说神有他的恩典，神的恩典已经降临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病房，在他的病床上面，神要拯救他的。当我们配合神，当他也愿意敞开他的心来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神迹其实就发生了，你知道吗？是不是？他就很高兴出来了，后来进去，然后出来以后 他的爸爸 还有一个姐姐来看他那一天，他就 text 我，他哎，他你能不能出来啊？跟我的父亲还有姐姐见个面。好的，见面啊，好，我说那个啊，那啊，那他的先生就说，哎，他说，哎，你们知道吗？他说 ，talk can heal， 他说我可以医治。哦，我说不是我可以医治，我说我们的神，你们的神可以医治啊 ，God can heal。所以他的姐姐在那里拍手啊，称颂我们的神，称颂他立主的神啊，你知道吗？所以。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啊，耶稣也是我们教会的王啊，所以神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的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尊崇神，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欢迎神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在这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在每一个小小的一个些决定上面，让我们的主权交出来，交给我们的王，让他来帮助我们。所以在以利米勒的时代，我们回到经文上面啊，在这个路德记一章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路德记一章啊、一节到第五节，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当时是病症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欧米。他两个儿子名叫马人，一个名叫基列，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停下，记得、哦、前面说寄居，现在说住在那里啊。好，继续。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好，最后发生什么事情？马人和基列两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里当伯利恒以色列地出现了饥荒的时候，在家里他们的家长以利米勒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带他们的全家怎么样，他的太太拿俄米还有儿子马人基列，然后离开了伯利恒，去到了摩亚。结果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只剩下拿俄米还有他两个儿子的、啊、太太。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悲剧，是不是？那这一个悲剧，这一个错误的决定所发生的这样一个悲剧的开始，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以利米勒，名字称为神是我的王，我的神是王，我的神是要在我生命当中做主做王的，我的生命是归于神的，神要来带领我，要降服在神的命定里面的。但是他活出的却是我自己来做主。当有饥荒的时候，他选择了看重他自己，他选择了一条离开伯利恒，就是离开神所要祝福的这一块地方，去到了哪里？去到了摩亚。他在一个选择当中，他没有像大卫一样，当面临抉择，当面临甚至是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回头转向神，他面向神来祷告，而是怎么样？他转向另外一个方向，离开伯利恒的方向，离开神所祝福之地的方向，朝向了摩亚之地，朝向了摩亚之地。不仅仅他在那里想，我怎么样来脱离这一个饥荒， 而不是说我怎么样，就像以赛他的祖先一样，在饥荒当中请求神的帮助，在那里可以耕耘，在那里神可以来帮助他们，可以有百般的这样一个丰盛。但是他转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离开神所要保护的地方。就像我们一样，一趟教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有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哇，很多人就不见了，是不是朝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而且他去到了摩亚。你知道摩亚这个地方是什么？摩亚就在约旦河，在下面死海，在约旦河上面死海的那个的这个东边嘛，西边就是迦南美地了，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那摩亚就是罗德跟他两个女儿乱人出来的摩亚一个儿子另外亚门另外一个儿子，这是淫乱的结果的这样一个地方。除了它是一个世界的地方，这是一个淫乱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去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他没有说我要扎种在神的殿中，就像大卫一样，他说我一生一世只有一件事情，怎么样？我要住在神的殿中，怎么样看神的荣美，在那里求问神。他去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他本来是想可能这个饥荒会一年两年嘛，我暂时怎么样躲避一下，银行数一下我还有2万块美元可以用嘛，对不对？躲避一下，对吧？买了飞机票过去，是不是就对不对他过去了，要暂时的嘛，临时的以后我再回去嘛。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怎么样，在那里至少怎么样过了10年了，结果他以为是临时的，结果他们就在那里经文上面说什么，前面说寄居的，后来说什么，他们就 settle down。 什么叫 settle down？ 什么叫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就是说你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根，你已经搬家，你的大小，你的家人，你所有的产业就从那个地方搬到这个地方 settle down。 我要这里永久的居住，就像我们今天从中国大陆，从不管哪里，从台湾，从香港来到美国，我们在这里怎么样，我们要 settle down， 因为这是祝福之地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感谢赞美主啊，成为永久的是吧，不不不不 green card citizen。但是以利米勒他去到摩亚，去到世界，去到一个淫乱的地方，本来以为是继续的，是临时的，结果这整个一家在那里 settle down， 就是说进到那个地区的文化当中了啦，是不是？进到这一个世界的文化当中，结果会发生什么？我们有一位弟兄，他那个是做那个销售员嘛 ，salespeople 那个，因为他销售的东西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比较会畅销嘛，比较会畅销所以那个公司当然也有要你要做业绩嘛，你达到怎样的指标，对不对？你就有 commission， 就有 bonus 这样。所以呢，他发现其他的同事在星期天出去这样推销，他们的业绩都很好啊。所以他就想了，我也要来试一下了，我也来试一下。所以星期天先开始就跟小组长请假了嘛，对不对？这个星期天我就不来了，我要去推销我的东西。结果他就推销，推销出去了，不错啊，下星期想想看，还要继续，你知道吗？他这样一继续，本来想我暂时的，我这个季度熬过去以后，你看我这个 commission 也不错，我这个 bonus 也不错，然后呢，我就回来了嘛，是不是？我就回教会了。但是临时的怎么样，结果就变成长久的，就过了十几年了，在十几年就漂流了，就漂流了十几年了。你知道就像以利米勒家庭的惨案一样，你知道过去我父亲跟我讲说男人不能太有钱，女人不能有钱，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个结果导致家庭的很多的那些问题。那最后怎么样？最后他回头再回来，就像拿欧米带着路德一样回去。那个以利米勒的决定导致了他 家庭的惨剧。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一个叫什么马人，一个叫基列马，哦，他们就是当时应该是生在那个伯利恒那个以利米勒，他的名字是我神是我的王啊。那个路德的名字就是他很甜啊，他很 joy 啊，他每天都笑啊，他每天都饱足啊。但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一个称为弱者啊 ，weak person 啊，他是一个 weak， 他是一个弱者啊。马人另外一个儿子名字是焦脆啊，就是说就憔悴，就没有气力那一种。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呢？两个应该是属灵的人生出来的儿女，应该也是属灵的嘛，是不是？但是我们就知道了，以利米勒他在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很多的其他的期间里面，他已经离开了神，已经走在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任意而行当中，以至于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就不会做对的决定，因为他儿女生出来的时候，那属灵的光景已经是不对的光景了，你知道吗？这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个过程以至于导致于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选择。我们看到那个图啊，选择的恩典之路，选择耶稣基督，显出神的祝福，显出神的心意，而是选择了一个 valley， 显出了那个世界的道路，选择了最终是灭亡的道路。他的两个儿子死在摩亚，这是一个惨剧。有时候我们你知道吗？我们男人啊，尤其男人啊，那个姊妹我都 exclude 不报告的。你说男人我们怎么样都一派凶猛，哎，我做事怎么样我一个人担当，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一做事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很多的人受到影响的，我的太太，我的女儿，对不对？那对我来说，我今天是牧者，有很多要影响到教会弟兄姊妹的，不是说一拍胸脯就是可以的。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呢？差不多十年前，我的公司就叫我了，他说：“哎，今年呢，你要搬去那个 Colorado 了啊，搬去那里。”他说当然你搬家费就不用担心了啊。他说你房价的百分之多少十几我都忘记了，就是你的搬家费了啊。他说给我一点时间想一下，我祷告啊，对不对？祷告我要搬这个家，很好的机会啊。哎，你房价的就算10%啊，现在在 Orange County 的房价都很高嘛，对不对？当然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是经济风暴的时候。那个我的太太，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马上要上高中了，除非要么我现在神叫我搬过去啊，正好哎高中之前我就搬过去，如果我不能搬的话我不要搬了。我跟公司这样讲了，我说啊，那你去买房子啊，房子卖掉，那祷告神了，哎，结果房子居然没有卖掉，然后上面的人居然又不见了，这个事就不成了。如果我是想到说太棒了，哇，还有10%+的搬家费，你一算差不多至少10万块，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我都每天接近我那些上司啊，每天跟他们打屁啊，我那个升迁的机会太多了，是不是？我可以拍一下胸脯啊，是不是？你们都可以吃得饱足啊，对不对？我的太太，我的女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神不允许的话，我们选择自己道路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以利米勒一样，他的两个儿子啊，就死在那里，剩下一个寡妇，两个媳妇也都成为寡妇。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知道路德记这一本书，我刚才说是在四世纪下面，是在撒母耳记上前面。这撒母耳记是要带出什么？撒母耳记要带出大卫啊，带出大卫王，合神心意的王来之前，路德记就好像一盏灯一样，要为以色列的百姓来 点亮这一旦这要从世事的那个悖逆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要进到神的恩典的祝福当中。神要在人所犯的错误里面，神要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可以将一件坏事变成一个好事，你知道吗？所以先生已经过世了，儿子都已经走掉了。我们知道在路德记后面第六节，一章第六节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拿欧米怎么样？这里讲到拿欧米，一起来，拿欧米就与两个儿孙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在摩亚待了十几年之后，大概十年的时间之后，在伯利恒，在以色列之地，在迦南美地，神造访了这些百姓，你知道吗？那个眷顾，原来意思是神 visit， 神造访了以色列的百姓。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哪一个事是在那里，一定是有人在那里呼求回到神的面前，以至于神就裂天而降来造访他们，来帮助他们除去仇敌外敌的那些控制，那些欺负，让他们的地人心回转的时候，地就得到祝福，神就赐他们粮食，地上长出了粮食。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人开始归向于神，有人将耶和华神作为他们的王，作为他们的王。因为有这一批人，他们将神作为他们的王，神祝福了伯利恒。弟兄姊妹，圣灵叫我们读路德记，圣灵在跟我们讲话，你知道吗？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神啊，你是要再跟我们说，基督的丰收教会，当有一群人，虽然是少数人，有一群人愿意全心的摆上的时候，寻求神，将神作为我们教会王，作为我们家庭王的时候，神你要降下你的祝福的。在这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我们可以蒙福。所以拿俄米看见了神的作为，他在那里看见了神在那里做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基督的丰收教会，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事情？你有没有像拿俄米一样，有这样一个渴望，说有这一个 渴望说，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我要回转。他回转要归向神，他要离开那摩亚之地，他要带着他的儿媳妇说，我们要回到神所祝福我们的伯利恒。他开始有这样一个渴望，他的眼目转移了，不再定睛在自己的身上，就像以利米勒一样，他是以自己为大，以自己作王。而拿俄米的眼光，他转回到伯利恒，神的粮仓，就是神的教，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他有这样一个渴慕，然后他有这样一个渴慕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踏出了这一个回归的路。神永远给拿俄米，神永远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随时 make a U-turn。 make a U-turn 是什么意思？回到神的祝福当中，我们可以离开原来的那个饥荒的咒诅，回到神给以赛的那一个百倍的丰盛的祝福当中回转。所以他怎么样？他上回去的路啊，你知道回去的路不简单啊，从摩亚地不是说啊就这样穿过去，你往西走啊，那是死海。那他们要往上面，然后走到靠近约旦河，然后要过了约旦岛，耶利哥，然后再这样下去，对不对？到那个西伯伦，然后到那个伯利恒，这要四五天的时间呢。但是他跨出了那一步啊，他跨出了回转回归向神的那一步啊。弟兄姊妹，每一步当我们愿意跨出去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的脚步上面， 当我们每一步这样跨出去，将一个脚往前走，后面继续走的时候，那就可以踏上神的恩典之路。这个就是拿俄米他的回归之路。在回去的路上，在回去的路上，你知道拿俄米对两个媳妇怎么说？两个媳妇怎么说？回去的路不简单，而且这两个媳妇都是外邦人呢、啊，对不对？回去能不能在以色列当中生存呢、啊？啊，能不能找到先生呢、啊？是不是？这讲的透明一点，是不是？能不能再有一个亲生呢、啊？再有一个家，属于他们那个家，这是一个问题啊。拿俄米对这两个媳妇怎么说？哎，干脆你们不要跟着我走了，你们就回你们的娘家了，在摩亚地啊，摩亚地，愿神祝福你们，就像你们恩待我的两个儿子，恩待我一样，在过去的日子，愿神的平安在你新的家当中啊。拿俄米在那里祝福他们，请他们回去，你不需要跟着我了，我不再抓住你了。本来我是啊，真的是每天不看见你在我旁边，不服侍我一下，我真的是啊，那是很难过的。但是当拿俄米眼光转回到神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学会放手，他要放手，放掉他过去所抓住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那一些在这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你所抓住不能放的，不能放的？而且这个不能放，对拿俄米当时来说，当然对拿俄米 是一个看顾祝福，但是我们常常所抓住的那些东西啊，可能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安乐窝，我们的月饼，对不对？我们所打破香膏的月饼，那我们的月饼，我们所抓住常常就是影响到我们生命成长的，不能进到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这是抓住恩典的季节。弟兄姊妹，你跟你是说，我要放手，让神来做。 Let go, let God,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Let go, let God, 什么意思啊？让神来做，你要放手，放掉我们自义的，放掉我原来做王的。你知道这个水瓶多重吗？多重？里面多少水啊？十几个盎司，十个盎司，是不是很轻嘛？对不对？我请那个我们照亮大力士，来站起来一下。 你拿着这一个啊，你就这样拿着，这样拿着，继续拿着。信息还没有结束，信息还没有结束，你就拿着吧。啊，我们继续下去啊。当拿俄米在那里考虑到别人的时候，当他在那里考虑到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那神在他过去生命当中所种下的那一个爱的种子开始再一次发芽出来。他对那个媳妇的关怀放手，他愿意让他们的自由，哎，升职、哦，我知道你有点累了啊，有什么感觉？啊，知道很辛苦，他说很辛苦啊。大力士说啊，很辛苦。虽然这个水平很轻，对不对？但是他这样持续拿着不放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很辛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件很小的事情呢、啊？但是抓着不放，但是很辛苦。今天是 let go let God 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回应的时候，你自己向神来祷告。我们要放手。让神来做，就像那欧米一样，他全心的回到神的身上，以及他爱媳妇，会影响到他的媳妇的决定，他的归回怎么样？他立志，虽然我已经老迈，对不对？啊，我已经老迈了，你叫我再生两个儿子给你们也不大可能了吧，对不对？谁还要我？但是他要归回到神耶和华那里，去接力了路德的心，他相信。如果没有两个媳妇陪着他，他也可以走过这一个恩典的路，回到神的面前，在伯利恒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抓住神的恩典，你不是说要靠着谁啊，靠着牧师啊，你要靠着啊、哦、你的丈夫，你的先生啊， 你是要靠着神啊，就像雅各你们，我是靠着良人耶稣基督，我可以行走这一个恩典之路，抓住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拿欧米他愿意这样放手来信靠神的时候，怎么样，他对别人造成极大的影响，建造起他们的信心。 这在哪里？这个就在路德记，也是第一章里面。我们第一章他两个媳妇嘛，啊，一个媳妇啊，叫什么？欧巴是不是？啊，电视台有一个很有名的欧巴是谁？你们知道吗？你们都不知道啊，很有钱啊，他啊，身价很高，但是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应作景象的人。他是回去了，从此以后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这个人。但是路德受到拿欧米的影响，他做了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对的选择。这一个选择使这一个外邦人也进到上帝神的祝福当中。他跟拿欧米怎么说？他说，哎，你不要赶我回去啊，我要跟着你走，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啊，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的国啊，以色列国也是我的国啊。就像我们这一群原来是外邦人的，但是怎么样，我们进到神的国，神的国也是我们的国，我们的国籍不属于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是美国人，我们的国籍是什么？神国的。还有这样信心举起来，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啊，除非是让我们相离啊。拿欧米的信心被路德所挑啊，这一位外邦的女子，你知道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跟着拿欧米回到了，去到了伯利恒，成为大卫的祖先，成为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群人回家了，有一群人回家了。我要请思晴来上来，我们 要马上结束了。有一群人回家，当拿欧米还有路德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在路德记一章十九节里面他怎么说？于是两个人他们就同行了，一起同行啊，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同行可以建造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不是？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他们回到了伯利恒，全城的人、合成的人怎么样？他这中文说都惊讶，都惊讶，都惊讶，说：“哎，这是拿欧米，拿欧米十几年前已经不见了嘛，现在回来的那个拿欧米已经变老了。”已经憔悴了，口袋里也没钱了，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这里的惊讶不是说啊，你看这个姊妹，我当初跟她说了你不要离开教会嘛，就好好的埋在教会，在小组里面好好的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参加主日的敬拜，在主日学当中，在祷告会当中，我们一起成长。哎，你看你十几年以后，你看你看你自己受苦吗？不是，合成的人怎么样？都惊讶。那个惊讶原来的意思是 excited。 什么叫 excited？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因为离开的拿欧米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整个城啊都惊讶，都欢呼，都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一位拿欧米回来了。拿欧米怎么说？拿欧米说：哇，你们不要再叫我拿欧米了，你就叫我马拉好了，是不是？拿欧米是甜的意思，马拉是什么？就是苦的意思啊，就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怎么样去了马拉，那里的水是苦的。但是有一些事情神迹奇事发生了，神叫摩西把那棵树丢在那个苦水里面，苦水变成甜了。拿欧米原来是甜的，原来他有神的祝福，原来是他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但是他先生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将他的生命带到了苦水当中。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了，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啊，在伯利恒做了奇妙的事情，他回来了。那一个变成苦的 拿俄米已经可以在耶稣基督那一个救恩里面，那一棵树，摩西丢到苦水里面的那一棵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它可以再一次变成甜了。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怎么样，是在苦当中，还是在甜当中？但是在这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神说你是拿俄米，拿俄米，你知道吗？在 Temple City 有一条街就叫拿俄米啊。大话后面是不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是一个祝福的，是在恩典里面的，不只是Naomi 路德这个外邦的女子，就像那个没有得救的在大彭摩纳地区的，或者这个星期五我们在音乐会要碰见的那一个华人，或者华人的学生，他现在还是外邦，没有认识神，但是他要跟拿俄米跟你一起回来，回到伯利恒，回到神的教会，你知道吗？全教会都要兴奋起来啊！这是回家的季节，这恩典的季节，也是我们跨上恩典之路，就是回到神的同在里面，回到神的祝福里面，在哪里？在神的家，就在基督的丰盛教会，在这里啊。你是一个徘徊者吗？或者你是坐在那个 fence 上面观望的？或者来一段时间去那里那里走来走去的徘徊者？你在可能在等待某一个时间啊，哇，这里有极大的神迹发生了，哇，出现了。还是你像我一样是一个浪子啊，离开了神，但是神把我抓回来，因为他的恩典在那里，他的恩典供应给我，我只要抓住这个恩典，抓住耶稣基督，我就进到神的祝福，浪子就回头啊，回到天父的家里面。还是你像他一样，他我没指任何人，他是不冷不热的，没有笑容，好像大家都欠了我们什么东西，没有乐趣，生活没有动力，工作也没有目标。但是伯利恒，神的眼目看顾伯利恒，神眷顾伯利恒，因为在那里有一群人已经起来追求神，在基督的丰盛教会有一群人已经起来追求神，那一个追求神的那一个烈火要烧在你我的身上，不冷不热，要成为那对耶稣基督充满了热情的人。还是有一位他是一位新人，就像路德一样，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新人，他在摸索，但是他知道有一位神，他要来追求这恩典的季节。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们抓住了神的恩典，这是神要使用我们传递恩典的季节，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当中，在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朋好友，那一位新人，那一位路德，他能不能回到神的家？圣灵会做他奇妙的工作，但是圣灵要我们去配合啊！不只是我们在那里祷告说：“神啊，求你来抢救这一个灵魂。”神说：“你有没有走出去去关心他？你有没有进到人群里面，给他一杯水，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微笑，让他进到神的家当中？”就像路德一样，弟兄姊妹，这回家的路，我们都要回来，在神的家当中。不管我们在神的家当中已经信主多少年，或者没有信主的，但是抓住恩典。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月已经过了二十天，但是神 那圣灵的风已经吹起，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就抓住它，让我们一起来走这一个恩典的之路。只有一条路，记得，只有一条路称为恩典之路，那 grace 里面有一个 seed， 有一个 seed 就是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神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恩典已经做成了，救赎的恩典，我们蒙恩的恩典，我们生命成长的恩典，你得医治的恩典，甚至我们生命当中被更新的恩典，我们公事职场里面生意的恩典，财务的恩典，健康的恩典，新人归主的恩典，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做成，好不好？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抓住恩典季节里面一起来走这一条恩典之路，我们有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求神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放弃我们手上过去不愿意放掉的，我们可以张开我们的手，让神将那一个恩典就像礼物一样放在我们张开的手上面，来接受它。 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指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主，我们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做抉择的时候，但是主，在这个抓住恩典的季节里面，谢谢圣灵今天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调整我们的方向，让我们朝出主你的恩典之门、恩典之路，让我们朝出耶稣基督，朝出神你自己的真理，向出主你的祝福，那迦南美地，主你说你已经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极丰盛的那一个荣耀来奔走。主，不再有那一个模糊的选择，主，我们要选择的就是你自己。主，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过去手上所抓住的，我们所不愿意舍去的，那可能是一个极珍贵的月饼，可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主，这些已经成为我们影响跟随你脚步的时候，主，我们今天跟你说，圣灵来破碎我们，神啊，让我们学习这一个放手 Let go Let God， 主，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主宰，成为那真正的主，你做我们生命自主的王，不再任意而行，还是活在主你自己的心意里面，不再任意而行，还是要我们要回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主你自己的家当中。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做这样眺望工作的时候，在基督的丰收教会神你的祭坛上面，那复兴的火，我们愿意站上去成为那祭物，求你来燃烧我们，求你做这样一个复兴工作的时候，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影响我们周围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就像路德，因为我们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的爱，耶稣基督那荣耀那极丰盛的爱，在我们这个器皿当中得到彰显，他们要被吸引回到神的家。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我们弟兄姊妹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